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好啦，返嚟大军阀嘅时间啦。啊，咁呢就今日呢就比较难得啦，因为土伯你啊风尘仆仆，咁啊即係我哋早一日咗，咁啊好老实咁同大家讲呢，我哋都系即係早一日呢同未来对话嘅。 早少少啫，早咗廿个零个钟啫， 系、 因为星期四九点零钟你听紧呢个节目嘅时候咧，我已经准备喺个机 场，系系 啱啱好啦，睇下究竟观察一下香港一条跑道、两条跑道系咪唔够用嘅， 系嘛，真系。 不过我就通常咧都系即系搭我哋香港航空公司啦， 系 就当然唔系香港航空啦，大佬 C X 啊， 系啦 ，Terminal One 真系几逼嘅， 系 吓。因為 Terminal 1係比較方便嘛、第一航道係比較方便嘅、你第二航道呢就係、通常嗰啲即係你未噏得出嗰啲名嗰啲呀，咩 Cebu Pacific 啊，嗰啲咁樣咩長榮啊嗰啲去曬嗰啲。 但係佢送貨嗰啲即係其實譬如貨運嗰啲佢係邊 Terminal 1定 Terminal 2?、 我又冇研究呢樣嘢喎，即係要問下譚文豪先啦。問女王都得嘅，佢間時係空姐。 因為其實你如果你送貨嘅話，你通常都係比較急嗰啲嘢啦，即係尤其係即係嗰啲食嘅嘢啦，即係魚生啊嚇，或者係即係嗰啲比較係即係一啲 fresh 嘅 product 啊，一定要啦，係咪？ 喂 ，Anthony 有冇咁嚴重啊？你起個題就係其中一篇文就係民主黨政改都未死得咁滯。第三條跑道民主都死得， 唔係即係我覺得唔淨止嘅，其實係幾方面夾擊啦。咁但係你三跑呢樣嘢，其實你自己已經係即係自掘墳墓啦。咁、你覺得即係你話其他啊，即係你譬如好似水貨問題又好，即係其實嗰啲咩民生嘅問題又好，即係政改問題又好，即係呢啲其實已經係個客觀形勢已經要即係。令到佢非常之不利啦。喂，但问题就係三跑，喂你自己有主导权㗎嘛，哥啊。即係你自己做乜嘢，即係而家无端端夹个头出嚟，即係阿善用街话、即係欢迎呢个三跑啫。仲有一样嘢就係、话其实你见到欧轩嗰啲欧乐轩啦，即係嗱琴日节目啦，係咪即係呢个 决 战中环，咁啊即係边个访问佢啦，咁我亦都同即係欧轩讲过啦。根本上你成件事你係冇通過中委會嘅，喂！你知道民主黨，喂！你曾幾何時，你乜 Q 嘢都係通過中委會，喂！我哋嘅黨咧就好重視咧呢個黨內民主噶，喂！你記唔記得啫？喂！其實嗰陣時話你咩即係呢個你民主黨喺即係2010年嘅時候，你政改方案咁 Q 大件事，你都通過中委會， 唔止中委會添，中委會完之後仲有會員大會添。嗱、老實講、通過中委會咧。如果你嚴格啲嚟講， 係 嘛、真係去考察佢呢個黨內民主嘅制度不善嘅。你兩年先選一次嘅中委會，即係間接民主嚟嘅啫嘛。重大嘅決定應該留翻俾會員大會決定啊嘛。但係會員大會有 proxy 嘅喎。即係好似嗱，如果我係仲係民主黨嘅成員啦，阿龍啊 Anthony 咁，你俾張授權票我，點我幫你投咗佢咧 ？proxy 即係大佬票啦，屌， 梗係咯。咁你跟大佬啊，調翻轉頭啦，今次阿龍。揸旗啦，咁我哋俾啲 box 你，屌、你咪去当我投票囉。虽然好似话而家限制咗个数量，屌、以前係每人揸廿几三十张㗎，扑街。屌、我嚟开会做乜撚嘢呀？我嚟开会，大佬不如表决啦，嚟到就使乜讨论啦。我都冇互相游说嘅过程㗎啦。你揸得廿几三十张 box， 你真係听下我噏乜嘢呀？你先去投票啊？屌晒鸠气啦。所以佢成个制度里面呢，佢民主党第一个问题点就系乜嘢？ 系点 咧？咩啊？ 你根本就冇一个好清晰嘅政策纲领，系嘛？左右不是人，真系左右不是人啦、啊。咁你系左派嘅社会民主主义啊，类似工党啊，或者系激啲嘅左翼啊，唔系，系嘛？你又唔系好似即系保守党或者共和党嗰种大右派，又唔系。咁你咪就每个政策都会辩论㗎啦。 群众尾巴主义囉。 冇啊，引述欧轩以前。 但係我想问一样嘢先。嗰陣时即係你譬如好似民主党啊，即係呢个最低工资啊，或者系领会啊，佢有冇通过中常委啊？ 嗱，领会唔关我事啦，因为我已经走咗、 我知我知。 即係最低工资就系决裂㗎嘛。其实呢个就我小行嘅，听下听下刘世良讲。如果唔系我屌而家做捻咗立法会议好捻耐啦，即系。 我啲 friend 啊，嗰陣時候有一個叫做啊邊個啊 Max Wong 啊， 係 啊黃偉麟， 黃偉麟啊， 係 佢話屌你梗係學張文光咁啦，攞撚咗個立法會議員先，慢慢自己走去改革啦，點會咁撚快就槍打出頭鳥，冇撚出咗個頭出嚟㗎？ 你會俾人改革咗咯？ 係咯，撲街就係聽劉世良講，喂，我哋當年叫少壯派啊嘛，要有支旗，撲街有支旗喎。咁咩旗好呢咁樣，我話最低工資得唔得？佢話好，呢支旗好。阿寶街，咁我就喺董委會討論，唔撚得，咁咪自己召開會員大會。屌、又係善眾街，佢真係走去同我講啊！即係開完會喺個嗰陣時候，文章附近有一間酒吧嘅、啊，又可以食煙嘅嗰陣時候、如果你咁搞法咧，我哋會成立一個新民主黨。咁我喂大哥，你咪～后屘我咪写篇文喺明报咧，自己写噶，屌个漏夜写就 系 嗰晚，屌又出咗事啊，屌！我话你同六四嘅屠城真系冇乜分别， 系 你系不接受咧，系党内民主嘅决策同埋机制，因为佢觉得我会赢啊嗰次，啲同六四屠城者有乜分别啫？你真系争冇揾枪啫嘛，唔揾倾得掂嘅就反台，你真系大鸠我话成立新民主党，屌！咁我俾一时火气林家祥，喂佢嗰日已经系咁噶啦，善眾街已经系咁噶啦。佢真係大右派嚟噶，領會嗰陣時候亦都係咁。點解咧？因為你民主黨喺成立嘅時候，由港同盟後屘再轉化到係民主黨，其實都係一個六四重建啫嘛。 係， 其實呢班人全部都係左右不分嘅，南緣北轍嘅人嚟嘅。難聽啲講，雖然同善眾街都係即係吹咗兩句水，大家一齊頂個催淚彈，係嘛？喂，如果香港有民主制度，善眾街其實應該入自由黨噶嘛？ 嗯， 係咪先？ 喂， 真係深深相信咧自由市場嘅運作嘅。 嗯， 佢唔相信分配噶嘛？ 嗯， 佢相信經濟增長噶嘛？佢認為呢個滴漏理論嗰啲係啱噶嘛？ 哦， 嗰啲人嚟噶嘛？ 係， 你同佢講貧富懸殊冇意思噶。 嗯， 邊要存在貧富懸殊嘅？即係極右派嘅人嚟同你講。系嘛？你自己人个能力嘅问题啫嘛？点解你自己唔捻努力啲啫？个市场需要嗰样嘢，你咪提供嗰样嘢咯。你识走位，系嘛？有乜理由我努力完我赚到嘅钱，我要分俾你啊？冇道理噶嘛？喺佢哋嘅角度唔觉得有道理噶？市场唔需要修正噶。 咁所以其实 市场唔会失效噶。 而家即系民主党喺嗰个叫做系贫富悬殊嗰个立场又系如何咧？又 我觉得系半心半意嘅咋。 哦。 你問我，因為佢哋唔係你，起碼喺啲善用街嗰批人啦，佢唔會相信咧任何嘅公共政策能夠糾正呢個貧富懸殊嘅，唔會拉近呢一個嘅貧富差距嘅，佢唔信呢一套嘢㗎，其實 係 因為佢哋嘅成長經歷啊，佢六十年代出生嘅人嚟啊嘛，五十年代出生嘅人嚟啊嘛，靠咩咧？考試成功入港大，唔得都中大咁，係咪啊？透過自己努力。做到銀行或者是做律師咁你個年代梗得啦，屌你仆街！我嘅年代已經揾揾水啦，好彩又點咧？我哋嘅年代因為好多人走啊嘛，咁我咪有機會攝嗰啲位咯。佢嘅年代啱經濟發展，你梗係發達啦，大佬！即係你我哋十幾廿年前，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邊個走得翻大陸快入去嘅人？咁你梗係有傻啦，大佬嗰個經濟發展嘅地方嚟㗎嘛。經濟增長建基於咩因素啫？第一，你嗰個地方係咪一個 developing countries？ 如果係 developing countries， 而有適當嘅政府嘅政策嘅話，你入去係有傻嘅。有 tax incentive， 即係有稅務嘅優惠，係咪？土地又平，人工又平，你可以利用呢一樣嘢去作為你嘅價格嘅競爭喺世界市場。係咪？呢個是其一。第二，嗰啲咁嘅地方儲蓄率好高嘅，儲蓄率越高嘅地方，其實有咩好處啊？尤其是中國人嘅地方，喂就係、是、低息啊嘛，我咁撚多錢，咪借俾你咯，係咪？喂，所以佢哋唔明白一樣嘢啊，你哋嘅成功啊，係建基於六七七八十年代香港嘅經濟發展啊，唔係淨係靠你個人啊，即係善眾街一路都諗唔明呢個問題啊，民主黨內嘅右派諗唔諗明呢個問題啊？去到阿龙同阿 Anthony 嗰个年代，已经系竞争好捻激烈啦。 系啊， 喂，我阿哥，我同阿 Anthony 讲，阿哥，我陶君豪未捻上到位， 屌你老尾，你两上位，个轮子排背噶，大哥系嘛？嗱，你35度，屌我四廿零。 咁所以其实我谂佢系咪睇下黄之锋都好唔顺眼咧？应该。 咪梗系啦，屌你咩句句窒住晒个靓仔，真系鸠毛都未捻出柴，大哥你成日喺度夹我。 喂，咁啊，即系似乎郁文讲嗰样嘢，即系讲中咗佢，即系吓心窝，真系完全系。喂，咁但系喂，想唔想听下就善仲佳佢亲口点讲先？ 我睇下佢咩 argument。 好啦，听下先，听下先， 听下佳哥点讲先啊。 空域的問題怎樣解決呢都未有 agreement 的、哦、那同埋就是另一方面那個 這裡是看 Jason 的嘛是如果另外我是你假設你是北京空域航空區那你們政府未通過 是 那我跟你是 agreement 是 那你都通過了你們說做了你上來去北京做擴張擴張就支持你未有這個提議你未通過那我怎樣給了協議你 是咁嗱，因為其實你舊年即係民主黨， 我明嘅，我哋咧係如果係係唔能夠保證到一年字咧，咁我冇理由去支持嘅，咁但係都飽和嘅 ，OK， 咁有客觀需要嘅咁樣樣，咁所以我哋都會爭取要有呢一個足夠保證。 其實關於飽和的問題呢因為其實坊間亦都有很多其他不同的意見啦，嗰啲建議啦，譬如好似話即係呢個大嶼山嗰邊削山啊，又好，另外即係林超英亦都講過就係話，譬如好似有呢個第二機場嘅概念啊咁樣樣。其實呢樣嘢其實有冇即係其實係咪都應該即係同政府即係積極建議翻，即係將呢啲咁樣民間聲音即係迫使政府？ 即係咪你要明白一樣嘢？寫篇文章好易，有啲嘢咧建議咗，咁人哋研究過唔可行，咁就唔會再推超耐嘅啦。 嚇、啊！即係你民主黨覺得唔可行？ 我唔係民主黨唔可行，咁而家呢個按 table 嘅建議嚟㗎啦。 係係。 咁你諗下，你話削個山咁。 嗱，其实成段访 问讲到咩啊，大佬听唔到，真唔好明喎。 嗱，嗰段访问咧，成16分钟嘅。 我个呢个欧乐轩， 系嘛，即系大镬啊！屌，即系所以成段访问咧16分钟嘅，咁啊，即系想听翻足本嘅话咧，就咁去仙人掌听翻啦，咁啊做咗个专访啦。咁啊，即系其实嗱，佢头一个概念咧，就其实咧根本上就系待住先。喂，即係有喂，佢就話喂，你搞咁耐啦，即係呢個叫做係同即係北京嘅談判，即係關於嗰個民航局啊，即係北京嘅民航局啊，即係放唔放空域俾你啊，即係其實同廣東省之間政府啊點樣調配啊，點樣協調啊，喂，其實搞咗咁耐，都係一個膠着嘅狀態。07年之後都冇新進展，即係話北京點樣保證翻你？會唔會喺個即係叫做係即係嗰、那個嗰、那個空域上面，即係俾你幾多？喂，咁你而家就话，喂，你唔通过呢个叫做系三跑，咁又点样叫人哋去保证你呢？喂，根本上完全系待住先嘅 concept 嚟嘅。 喂，呢个系倒果为因。 咪系咯， 咪系冇关系添。 冇关系啊，大佬啊。 喂，你真系一个要喺第三条跑道，你连嗰啲空域都未解决到嘅前提里边，我起完做咩啊？我起完点啊？咪又系飞翻嗰度啊？你飞唔到落去大陆个空域。或者係個航空線嘅時候，咁我搞多條跑道都冇機會用啦。 係啊， 係咪？你而家喂，屌我唔撚識航空嗰啲嘢，我都估到啦。你第一個 terminal， 第二個 terminal 係飛唔同位噶嘛？阿哥上上落落都係唔同位噶嘛，哥， 嗯， 係咪？喂，你第三條跑道，你仲邊度咁多位飛啊？咁你梗係要跨入去蝗蟲嘅領空啦、啊，大哥。 嗯， 咁你大陸唔 approve？咁你喺度把撚啊？幾多錢工程啊？仆街，又啊大白仗啊！ 1400億，咁啊1400億你知啦，即係政府一同你講嘅數咧，例牌都超支嘅。老實講係。 仲有啊，起撚到幾時啊？到時候呢度有問題，嗰度又發現呢一個嘅古墓啊，嗰度又發現 呢個咩啊？你最大鑊就嗱，其實嗱有啲內容咧，咁我講講啦，即係其實佢自己本身就話嗱，咁佢啊真係非常之嚇，即係識得揦火頭啦。咁佢話即係呢個咩第二機場嘅概念啊，同埋削山啊嗰啲建議咧，其實都係林超英提出嚟嘅。咁佢又話人哋林超英啦，即係喂你寫篇幾篇文就好容易啦，大佬。咁啊得罪咗好多，即係呢啲超英粉啦，係咪？啲英叔粉啦，係咪先？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是、我。就同佢即係講講就係話啊呢、這個 Michael Mo 咧，即係都非常之重視嘅問題就係話，匯豐之前咧佢都評估過呢個三跑其實係會淨虧損435億嘅。喂，你淨虧損咁多錢啊？你而家 over the period 咧，定係 per year？ 总之成个 project 啦。 OK， 成个 project 啦。喂，咁你而家你喂， 即系计算埋 present value 啦。 系啊，喂，咁你而家你系蚀 Q 硬嘅呢一件咁嘅嘢。 咁唔系，同埋我仲有另外一样嘢唔明白，除咗汇丰讲呢个数据之外咧。喂，你其實而家真係 Terminal 1 n 同埋 2 w 咧，其實嗰個佔用率只係得60几%啫喎。你話你去到八成啊，你仲同我講，話我真係有咁嘅需要啦，無論貨運同埋客運啦，都咁嘅需要嘅時候，咁、我大條道理啊，係嘛 ？plan 得嚟差唔多啦。你去到個警戒線啊嘛，喂，總有佢嘅警戒線，我當你差5%，都仲有成10%去到嗰個位先。 咁而家言之尚早，唔係嗱，你聽埋。 同埋你事前咪應該同。阿爷倾掂佢啊，大哥 系 啊， 连飞佢领空你都唔得，咁你开嚟托啊？ 嗱，咁关于头先啊汇丰嗰个， 喂，除咗益嗰啲财团可以投标， 系 嗰啲工程顾问公司、有咩傻啊？ 咁啊，即系头先嗰个即系汇丰嗰个数字啦，咁佢点样回应咧？咁佢就话：喂，咁你都要睇翻即系机管局啊，喂，佢过往往绩非常之强劲嘅，系嘛？你睇下 P E， 喂，即系旧年啊，即系呢个机管局啊都净赚呢个60几亿啦，系咪？喂，即系佢梗系赚到钱，喂，有财务效益，咁样先至会有人即系其实系即系咁佢先举到债噶嘛。 咁 但系问题就系话，而家佢举债嘅对象系边个先？ 政府 咯，唔系。即係你話，即係譬如你自己搞啲 mini bond 啊、bond 啊嗰啲乜嘢，即係你搞嗰啲所謂即係 香港市民啊 嗰啲債券啊，咁你叫香港人買啊？喂，咁當然，如果你係 promise 咗一個高息嘅即係個債券嘅話，咁你一定要還嘅。你嗰樣唔係嗰樣唔係股票嚟噶嘛？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最後要邊個埋單咧？唔係你要香港人埋單啫嘛，大佬。因為其實你自己本身，你而家話有三個方案去融資嘛。第一就係即係其實舉債啦，第二就係話用者自付啦，即係其實即係呢啲叫做係即係你自己搭即係買機票嘅，你一定要俾多兩嚿水係嘛？咁然之後就係即係政府俾錢啦咁樣係嘛？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前面嗰兩嚿錢，即係其實你自己你自負盈虧，你個選項你係 fix 咗嘅，咁你剩翻你要邊個保底？咪又係政府保底啫嘛，係嘛？你開咗頭，你點樣埋尾？你咪又要政府埋尾啫嘛？同埋就係話你而家你舉債對象係邊個先？喂，咁啊，梗係而家即係呢個習近平搞嗰、那個即係、就是、個基建銀行啦，係咪啊？即係嗰類啦，係咪？即係你匯豐佢都講到明係你食蝕 Q 硬嘅，你仲可唔可以揾到呢啲咁樣叫英資銀行、外資銀行啊？即係其實同你去發債咧， 咪所以呢個係有少少 QK 嘅地方啊，同埋有少少你可以從陰謀理論角度。喂，從如果你話匯豐叫你做第三條跑道咧，你應該唔好信。因为点解咧？做生意嘅啫嘛。喂，你喺第三条跑道最好啦，系咪？你机管局最后嘅即系 guarantor 系边个啊？咁梗系政府啦。我借钱俾你最稳阵嘅，你冇理由交唔捻到，还唔捻到钱俾我噶嘛？你最咪打香港市民税，加下利息税啊，入息税啊，加下呢、這个即系利得税啊，咁有乜问题啊？系嘛？就大把盈余，连汇丰都话俾你听，蚀400几亿。我唔理你系 over the period 啊，定系还是？一開波嘅時候，定係我計算每年，唉乜都好啦，係嘛？我淨係攞呢個數據點解釋啊？咁你話邊個借？中國銀行、建設銀行，我你話齋，咁背後有冇利益輸送喺度啊，大哥？ 嗱，其實佢 同埋啊，你講話如果純粹冇政治因素，冇呢、這個利益輸送因素嘅話，咁樣睇每年賺60亿，你就喂好快啫，屌！喂，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就算從你純粹睇 兩件事嚟啊嘛， 你都係一年60亿。我當你每年有5%到10%嘅增長都好，你都買得搞幾十年啦，你先 cover 到個 cost 啊，哥。 唔係，同埋你而家 你成咗幾多先？你都1400，我當你唔超支啦。 佢係用 PE 嗰個角度去同我講，即係嗰個叫做係嗰回本啦。唔係，但問題就係話你之後三跑 幾多啊？喂，而家機管講我唔知啊，我冇。 唔係，總之係60亿啦。佢就每年賺就咁，佢就話就總之就話有賺錢能力啊，咁樣樣乜乜成。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之後你而家你嗰個經濟效益咁成疑，爭議咁大，係嘛？你又捧正唔到你空域嘅，賺唔到賺係咪賺到錢都唔知。呢個係未來嘅事，同你自己過往即係其實呢個機管局嗰個優良嘅經營能力係完全唔相關啊嘛。是两个 case 嚟㗎嘛。 喂，你话港英嘅年代机管局如果提出呢即係阴谋。大家都会諗一諗。因为点解呢，你諗下机管局呢个产物系咩产物先。佢已经系脱离咗政府部门㗎嘛。所谓嘅公司化嘅政策嚟㗎嘛。係咪？因为政府就唔会补贴任何人嘅。佢就自负盈亏。 但係政府背後就牢牢控制住呢個基本法嘛，佢委任咩人做主席啊，委任乜嘢人做委員啦、啊，全部係政府話事噶嘛，係、嘛？俾完一筆錢你之後，你搞完之後，你就唔可以自己搞掂佢啦，咁啊自負盈虧啦、用者自負啦，收回成本啦咁樣。我係信呢一套嘅，即係某程度上呢個角度啊，因為尤其是你呢啲航空業嘅，咁你都係雙贏噶啦，咁我冇理由我幫你頂㗎，大佬香港市民係嘛、我大班人要幫手頂，要頂人哋係嘛？但係你如果去到而家呢個階段咧，你話俾我聽冇政治嘅因素，包括利益輸送啊，包括政治考量要擦阿爺鞋啊，包括要益內地嗰啲財團啊，我死都唔撚信我俾你聽。尤其是呢個階段，仲有你個數據顯示，淨係攞兩個 indicator 先知啦，一匯豐話俾你聽蝕嘅，你啊梗要會起。喂，銀行啊，梗係想借錢俾你啦！喺呢啲咁嘅大白象工程，大哥，你實還到錢噶嘛？連匯豐話俾你聽唔得。第二，你而家容量都未用曬，有撚排用。我記得林超英嗰次喺 D 100講啊嘛，佢話起碼去到2025年啦，都未用緊完啊！而家兩個 terminal， 因為嗰陣時候規劃嘅時候咧，已經係講到明啊，起碼二三十年嘅光景咧，你係唔需要起第二個嘅客運大樓噶嘛，唔需要起第二個 terminal 噶嘛，有乜撚嘢理由啊？喂！九七九八年先至開始有呢個新機場嘅、大哥，而家幾多年啦、 啊？咁啊，善用 廿年都未夠。 善用街都有 你起，你開完一條terminal， 又開第三條 terminal， 有咩道理啊？ 咁善用 使乜十年開一條啊？ 都有講嘅，佢咁嘅意思就係話 嗰時候計錯， 唔係佢話個 operational capacity 咧就不可同日而語嘅，即係嗰陣時，即係嗰陣時嗰個計算方法同而家咧就未必一樣。 喂，唔係、但係林超英個即係舊以前咧讀埋嗰啲文章已經反、即時反駁咗佢嘅咯。喂，佢講緊喂，其實講到尾係一係空域問題啊嘛，係、因為你嗰啲航道混亂先至搞到今時今日你嗰啲機場跑道就明明係八十幾，佢淨係用到六十幾啊嘛。咁如果你唔重劃空域，如果你唔重新分配，如同埋你唔去到搞掂翻你嗰啲機場設施嘅維修嘅話，喂，你根本講咩都冇用嘅。 喂，我仲想問一個基本嘅問題先，我同意阿龍嘅講法啦。喂，邵家係咪機管局成員嚟㗎？ 哦，真係唔知喎。 唔知喎，但係有人講緊何俊仁係機管局成員， 係咩？ 系 啊， 啊，你礼拜一要问佢啊， 礼拜二， 系啊，问 仁哥咧，佢今日仲即系接受呢个转采访，仲问，仲有讲话，即系而家咧，即系呢个机管局咧个主席咧，好似话而家好似突然间加人工，加40% 人工啊嘛，咁啊仁哥点样回应咧？就话啊，咁你以后要处理三跑，咁加人工好正常嘅， 话你关咩事啊？ 你真系当咗呢样嘢系已经系米已成炊啦。咁所以你话即系嗱呢件事咧，我唔可以，我觉得唔可以净系闹呢个善用街，而成个民主党咧，所有大佬背人咧，企晒喺后面喺度食花生咧，喂佢哋都责任。 喂，佢有冇政策文件噶、啊？佢哋 冇， 唔知道。 欧谦讲冇。 喂，有冇一个 嗱？你如果你做 official 嘅，旧年十二月就讲到明，即系你如果你一定要咧就咨询。第二就系你一定要系，即系你系喺嗰个民嗰、个空域个问题上面解决咗咧。先至可以做嘢嘅，咁但系你而家問題、就 是，諮詢啊溝流流嘅啫，呢、這個建議。 咁但係問題就係話， 建議嚟嘅。 咁但係問題就係話，而家呢件事係冇任何進展啊嘛。咁點解？喂，歐軒同埋呢個柴文翰，而家突然間話要聯署，即係嚇、要反對。喂， 有保留啫。 咁嘅意思啫嘛。喂，有保留係啊，屌即係，唉，所以呢兩條友咧，屌都係即係溝流流嘅都係，唉，即係。 反對就反對啦，贊成就贊成啦，屌。係 你老尾，即係我寫新聞稿唔知點寫。 唔係啊，你寫五頁紙 five page summary 出嚟。 係。 喂，好簡單啫，幾個指標啫，有冇咁嘅需要，有冇咁嘅需求先？ 係。 第二，如果你話真係爆嘅，咁有冇其他方法啊？因為加機場税噶嘛，係咪？ 唔係，其實嗱，我都有留意到，即係其實佢哋嗰陣嗰個聯署點樣寫嘅，佢大概內容就係話，即係其實要咩譴責政府啊，咩繞過立法會啊，嚇、又話 喂，從來都係繞過立法會嘅咧。 即係呢個 你成立一個機管局啊！當日你民主黨俾阿陳偉業成日抽佢水就係呢樣嘢啫嘛，嗰時候咩100個撥款，喂呢啲全部都係私有化、私營化嘅政策嚟。 嗯， 點解政府部門唔做啊？係咪？就係因為佢唔會承擔呢個財政責任之餘，仲可以牢牢控制住呢一樣嘢。第日有咩嘅問責嘅政治上嘅，你揾機管局主席啦，係咪？你唔會揾我民航處處長噶嘛？你唔會揾我經濟局局長噶嘛？ 嗯。 关咩事啊？ 咁所以其实你见到民呢、這个 跟住你而家何俊文咩飞咯？ 可能佢隨時烏下烏下㗎，大佬開會嘅時候冇睇清楚啲文件，大佬俾得你嗰沓文件啊，起碼第三條包度啊，起碼得幾九百頁啦，顧問公司 咁啊，今日我 顧問公司寫俾你嘅，我話俾你聽，一定話俾你聽，叫你做啦， 梗係啦，屌， 屌唔通話俾個顧問報告你唔攞人做咩？顧問都有收錢㗎，大哥， 跟住佢簽咗出咗試咗，佢孭飛㗎咯。係 啊，通常你政府揾你做嗰啲即係顧問報告咧。即系其实都系 有既定立场噶嘛，大哥。 既定立场，同埋即系政治化妆师。 即系嗰阵时免费电视啊， 五倍型啊， 五倍型啊，点解爆出嚟就系嗰阵时佢都有指示噶啦。 系啊， 就开放频道借嗰条友嚟过桥啫嘛。系咪？跟住你谂下嗰啲顾问公司系咩人先得噶？咪香港所谓嘅经济精英咯，大把 fan。Anthony 就是我的其中一个成日合作的工程师嘅，屌乜我都要依家自己有噶，大佬。 即系群大。 屌你唔打搞第三条跑道，你有捻生意做啊？ 咁呢啲咪叫群大资本主义咯。好，下次翻嚟。